在太阳节之际，以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副局长宋东辉为团长的总联干部代表团14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